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 022-5805-5102 和 5805-5103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理，有理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理》。 哎，生命之初，父母之精来的。那么呢，还有水谷精微之气。那父母之精，那古代那没有显微镜，上哪去看精子、卵子？那他能描述出来，这就叫伟大。没看见还能描述出来，这就是伟大。那今天有显微镜，1677年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看见狗的精子了，人的精子了，显微镜看见了，有精子有卵子，在300年前列文虎克已经发现了。所以很多老百姓啊都不知道有益菌是什么，人体内还有这玩意儿。这个佛说一滴水有84000重，哎，咱们就通过显微镜就可以这样看见了，这就不是84000重了，这800万、8000万都不止了。 他们的这个生命力好像也不太一样啊， 这就叫活性，活的有生命的，死了也有作用，它的作用和活的作用就不一样了。死了，这是个单细胞，医学现在把它分析出来了，就这一个细胞里边有1000多种物质，你看看眼睛都看不见。科学分析里头1000多种物质，眼睛看不见，这个细胞里的物质是什么呢？各种维生素，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B、 维生素 E、 维生素 D， 各种维生素都在这个细胞里头，各种微量元素在这个细胞里头，各种氨基酸核酸在这个细胞里头，1000多种酶在这个细胞里头，就这么眼睛都瞅不见这个细胞里头它含有这么多物质，这就叫什么呢？这个有一句话，就是说任何事物任何物体都是七大无外七小无内，就这个有益菌就是七小无内。你就说它这个酶，酶里头又是什么？这个细胞是分子，那是细胞，是单细胞，单细胞里头你看又有这么多物质，又分什么分子、纳米、夸克，越分越细，七小无内，就看不见的这个小东西也是一个小宇宙，它也是一个小宇宙，我们人也是个小宇宙，是吧？地球也是个小宇宙，七大无外七小无内，奥秘无穷。 那就说它本身还有各种成分。 对啊，它能合成， 所以它即便死亡了它对人体依然有作用， 它的物质有作用。就我就说呢，叫它细菌我认为就叫错了，细菌这名是人起的，是列文虎克几百年之前发明了显微镜看见了它，然后微生态学家给它起个名叫细菌，因为它叫了细菌我们人就糊涂了，就不知道它是啥了，以为细菌就是有害的，就是害我们人类的，跟我们是敌对的关系，那是我们的敌人。可是后来微生态学家再进一步研究，哎，这个细菌里头还有好的，这才研究出来，才发现我们人体内就有，人体内这个就是好的，叫有益菌，这个双歧杆菌、乳酸杆菌、链球菌 这很多很多的有益菌。这有害菌呢，什么大肠杆菌、痢疾杆菌、沙门氏杆菌、葡萄球菌、肉毒杆菌，也有很多很多的。但是现在科学进一步发现，就是把它分成两种，对人有益的叫有益菌，危害人类的叫有害菌，我们又这么给它分了。由于这么一分，有害的这块我们都知道了，有益的这块始终没宣传起来，这块科学没有告诉老百姓这个有益的对我们有什么作用，就这个问题吧，科学没有把这个事儿说透。所以现在整个人类就不知道这个细菌和我们到底是啥关系。就是我经常说一句话是啥呢，就是有益菌呢、是列维虎克发现的，叫的细菌，叫的有益菌。如果是中医先发现，保证不叫细菌，保证不叫有益菌。中医说的这些个元气、阳气、正气、胃气，说的都是它。那怎么知道？那说那个老李，你说是它就是它呀？哎，我来给你分析。我先说什么叫元气，我来分析这个。中医说元气啊，由父母之精所化生。那我们古代没看见父母之精呢，今天也看不见呢，但搁显微镜看见了，父母之精就跟这双歧杆菌一般大，它俩是一般大的。这个精子啊，像个小蝌蚪，带个小尾巴，这个叫父母之精。卵子就跟这个球菌，它们也一般大，这叫父母之精。这个他称父母之精呢，为阴气，为阴。他说自然清气为阳。那今天搁显微镜看见了，我们人体呀、有这么两种细胞，这个父母之精呢，那现在科学分析，它含46条染色体。这个单细胞，这个有益菌、双歧杆菌，一条染色体，这是两种细胞。古代看不见，叫气，一阴一阳，他管他俩叫阴阳二气。他说这阴阳二气呢，相互转化，相互调节，相互抑制，保持阴阳平衡。只要阴阳平衡，是病没有。那你说这是气吗？跟显微镜看见了，它不是气，那个精子也不是气，是细胞。那既然精子是细胞，是物质，那么这个阳也不是气，也不是自然精气，也不是阳气，它俩都是气，都是细胞。所以那个微生态学吧，又进一步的分析这个父母之精46条染色体，有益菌呢一条染色体。所以46条染色体，精子卵子一结合裂变，就变成胎儿了，一出生以后变成婴儿了，就变成人了。这一条染色体的呢，怎么变也是一条染色体，老是这么大，只有搁显微镜能看见。 它怎么繁殖啊？ 哎，它有它繁殖的办法。但我们父母之精这块呢，46条染色体就变人了，这个叫元气，实际 生命之本啊， 生命的本源，生命的本源。所以中医吧，他还有一句话，你看我说他伟大，他说先有精后有气，精在气之先。你看中医是这么说的，这个你谁能听懂啊？听不懂，就老中医自己都听不懂。但这个事儿我能给你悟出来，啥叫先有精？哎，你自己去悟。就是有了父母之精，精子卵子一结合就受精了，受精了它就开始裂变了，哎，在那子宫里头就变成胎儿了，这叫先有精，然后就出生了，就变成人了。出生以后，这个单细胞，这个正气、阳气就来了。你不出生它不来，你一出生它就来了，来了就在我们人体内就越来越多，达到100万亿。搁哪来的？谁也不知道，因为自然界里头没有，自然界里没有双歧杆菌。就好像自然界里头没有精子，精子搁哪来的？是搁人来的。人搁哪来的？人是搁精子来的。那鸡搁哪来的？鸡是搁蛋来的。蛋搁哪来？蛋是搁鸡来的。说不清楚。有了这个精，婴儿一出生这个阳气就来了。所以吧，因为自然界里头这个双歧杆菌是厌氧菌，遇到空气就死，你在空气里找不到双歧杆菌。可是婴儿在母体里头呢， 那个双歧杆菌不能搁那个子宫钻进去进到胎儿体内，所以婴儿在母体里头还没有，自然界里还没有，可是他重生以后哎，他就来了，从哪来的谁也不知道， 氧气里边没有， 母体里还没有，就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说这鸡搁哪来的呢，那蛋搁哪来的呢， 人一出生就在氧气当中了， 对呀、啊， 他怎么过到人体、哎、 这就是老子说那个有是搁无来的，那你说这个精子不就是无吗，这个游戏菌不就是无吗，眼睛看不见就是无吗，是吧，人是隔着精子来的，隔精子卵子来的， 精子最初在哪里呢， 就是啊，是在人体啊，那人在哪呢，不就跟他说那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，这叫天人合一，这就是万物不自知，现代科学说我们人体啊不是细胞吗，细胞多少呢，10万亿个，这个阳这个正气这个元气是多少呢，100万亿，我们微生态学把我们人体称为第一基因组，因为细胞里有基因吗，人体不有基因吗，在羊身上拿个细胞能克隆出一个羊，这个细胞是活的有生命，能克隆出羊，你看这叫基因、这叫第一基因组，第一基因组是多少呢，是10万亿，第二基因组这个元气这个正气 为人的第二基因组， 把它称为第二基因组，比我们体细胞还多出10倍，微生态学管它叫第二基因组，因为它是细胞，它是个单细胞，我们的体细胞细胞有基因呢，那么这个细胞就没有基因吗，我们这个父母之精是第一基因组，我们这个基因吧，我们人的基因是46条染色体，它就1条染色体，它要是如果也46条染色体完了它也能变成人，所以它就只能1条，它永远为阳，父母之精为阴，这叫阴阳二气相互转化，相互抑制，相互调节，相互依赖，密不可分，你看保持阴阳平衡，你要说阴阳二气那永远也不知道它是啥，用科学用显微镜把这个阴也看着了，父母之精，这个阳也看着了，单细胞，所以你叫细菌就不知道它是啥了，如果它叫元气，什么是元气，父母之精和自然清气所组成叫元气，就这俩气合在一起叫元气，哎，先有精后有气，所以中医又讲哈、啊，孤阴不生独阳不长，说了几千年，你说有谁能把这个事说明白，我能给你说明白，什么叫孤阴不生，就是光有父母之精啊，我们就出生了，就变成婴儿了，就变成人了，没有这个阳，中医所说的那个正气，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，这个正气就是它，针对病菌病毒它叫正气，针对我们的阴它叫阳气，它有俩名，我给它起了俩名，也不是俩名，把它综合起来它叫元气，在皮肤表面它叫胃气，所以这个孤阴光有人，那病菌病毒来了谁去消灭病菌病毒去，负责消灭病菌病毒的就是它，这个时候它叫正气了，说正气存内，它要在啊，病菌病毒就不敢来，所以孤阴不生独阳不长，什么叫独阳不长，如果光它它也活不了，它也不能生长，它是依附在我们人体的，这个阴没了它上哪待上去， 互相依附的是哈， 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、相互依赖吗，密不可分吗，共生共存吗， 在脑海当中就出现那个阴阳鱼这幅画了， 哎，对，阴一阳，你看 互相转化， 相互转化， 互相交融， 相互调节，相互依赖，保持阴阳平衡，我说中医伟大就伟大在这儿， 生命形式才诞生、 对呀、啊，你老说阴阳二气，你说800年也不带有人听明白的， 这个概念比较抽象、 对，你看这显微镜都已经出来了，人也一眼不知道这个阴阳到底是啥，中医还有一句话，就是现代中医经常讲的那些医生啊讲的，就说阴虚阳虚，老说阴虚阳虚， 所以有人说这个中医是遭 不说不明白吗， 他理解不了，他生气， 哎，对，这回我都给他说明白他是不是，你看这是这个是不是忽悠，